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有两个樵夫，分别住在相邻的两座山上，两座山之间有一条溪，这两个樵夫每天都会在同一时间下山去溪边挑水，久而久之就成了好朋友。时间在每天挑水中过了5年，突然有一天，左边这座山的樵夫没有下山挑水，右边这座山的樵夫心想，他大概睡过头了。哪知道第二天，左边那座山的樵夫还是没有下山挑水，第三天也一样，过了一个星期还是一样，直到过了一个月，右边那座山的樵夫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心想，我的朋友可能生病了，我要过去拜访他，看看能帮上什么忙。等他到了左边这座山上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因为他的朋友正在门前打太极拳，一点也不像一个月没喝水的人。他很好奇地问，你已经一个月没有下山挑水了，难道你不用喝水吗？左边山里的樵夫说，来来来，我带你去看。于是他带着右边那座山的樵夫走到后院，指着一口井说，这5年来我每天都会抽空挖这口井，即使有时很忙，也就能挖多少就算多少，如今终于挖出井水，就不用再下山挑水，有更多时间练我喜欢的太极拳了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其实现在的我们在公司领的薪水再多，那都是挑水，而把握下班后的时间挖一口属于自己的井，那么不管遇到何种情况都会有水喝，而且能喝得很悠闲。 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抽烟不说话，